ดยิงหวังขี้ขี้ตายไว้หมกห้อยอีหงอตังก่อซ้ำหนึ่งเจงที่แต่ต้นจริงเถอะก็มาเตยเยื่อก็ว่ากินกินที่สี่กินไฟสี่กินกระตูเลยกินไทยหนึ่งตักซ้อมจะเข็งสัตว์เบี้ยก็มาห้อยสี่เถอะก็มาสีขึ้นหนึ่งตักสักสีไหวหมกแล้วจะยี่ห้องให้สะตงเสียเยอะก็ว่าห้อยสี่หัวตังแม่ให้ตกจำหนึ่งเจงก็มาสีก็ตกจำจะคิดให้ปูนเกาะจันทร์จันทร์ก็มันยังมองจำหนึ่งเฉยไม่มูลจะไม่ซิกอ่ะยันสีก็โกรธจำเนี่ยจำหนึ่งทางสักตงหนึ่งเจงก็มันเหยียบยิบฟัดนะห้องไหวห้อยสีสวัสดิ์หัวครับปักหัวครับขับจีนจีนฟีจีนกระโตเลยอ่ะสีงอเป็นหนึ่งปักละสมัติห้องสีจะขอยิ่งมองซ้ำเฉยไม่บุญสายซิกอีโตซ้ำกับจีนปักโตให้หนึ่งเจงสวัสดิ์โตจีนยีจะเต้เลยสิงไหลอ่ะสิงเฝ้าสิงสีกำมาอ้อนสิจ้อเสียงเลยฟังเข็งฟังห้อยสีกสิวาเที่ยวกำมาสีเกตีง้อยเหล่าไทยอ่ะจะฟุยหันสีเกตมันยับทางโตมันหยีปัดจันเศร้าสอยตุยยี่ฟัดสอห้อยยี่กินกินสีสีกินสีสีกินกระโตเลยหนึ่งหนึ่งนี่เป็นซ้ำซุ่งใหม่บุญปกซ้ำหนึ่งถังหนึ่งเจ็ดสอนยันขี้ปี้เลยสิงหลายก็มายืนฟัดขี้ปี้ค่อยขี้ก็มาขี้ปี้หยิบโตแล้วโผล่สิงหันกามให้สิงเศร้าฟัดนี่ก็ขี้ปี้ค่อยขี้ก็สิงขี้ก็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อาไว้ปลายขี้ของ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ฟัดโชว์ฟันจิตยิ่งกิน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ขี้ซ้ำขี้งานเจ้าหยีกิ้งนะครับติ๊กของอ่ะหยีผีนี่ก็กินเชียงหยีฝันนะสอยี่นี่ก็ผีจริงอ่ะเจ้าให้จันกินติ๊กให้กินกินผีผีอ่ะนี่ก็ไตยัดก็กินผีสอยติ๊กที่สับก็ตั้งงานหยีกินผีนะก็มาติ๊กผีนี่ตับโตนี่ก็ตั้งงานกินจริงหยีโตหยีวิญญาณผีหยีจังเจ้าเดี๋ยวห้อยหักตามในกินจริงโบห้อยหักมาเข้าเดี๋ยวอยู่ตรงกินจริงนะโบอยู่ตรง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หยิ่งซอยเดี๋ยวปีนที่ตามในกินจริงขี่ตรงนะโบปีนที่เนี่ย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เฉยปีนโตที่สี่ตามในกินจริงโบเดี๋ยวสามสักนะนายจะกินจริงโบชื่อจำบุซุกบุถีนจำบุซุกนะบุยีจำบุเฟ่เฟ่ยีเฟ่ยยันยียีจีหนึ่งจึงจะเล่ยยัดไทแซงจิกยัดไทฟ้าตัวให้ต่อยื้อนี่ก็เฉยยีจีตรงนะยีชกนี่ก็ปักจ้างปักยีกับปุ่นเซงก็มาขอที่โอหน่ะไม่หนังจิกหาเสียงต้องก็มาปีนเสง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ดีนชอกว่าก็มากระชิกหีหีตักเนี่ยหยิบไตยียืดนี่ก็ปีนเจงนะยิงยินเล็งวุ่ยอืมตักตั้มชีก็มาตามเนี่ยหีกับไตยัดก็ปีนจีจิกไข่ปีนปีนจีสีก็มาไตยัดก็ปีนจีนี่ก็ไข่เสง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เยอะชิมเลยหนังเล็งวุ่ยก็มาตยี่สองยันยืนยี่ยืนวัวครับปักวัวครับสงสงกับไฮรอนเนี่ยผีจงนะให้หมูฟาดที่ปลายถีบปักชักหยิบสังที่ว่าหมูฟาดเยียบหนึ่งจอยนี่ก็เส้นสีเหล่าจีนสอยเฮืองหาฟัดนะจะยีนี่ก็ยีมองหักเหม่งจะว่าหิ้งสีผีก็ตีนเซงนะจงอยากจอยมองก็จงอยากจะหันกันเหยียบเน้นมันก็ตาดเสียปีนปีนที่สี่ 第一個建設的本體理性啊，即所謂和合、不和合、自然、因緣啊，就即皆得到遠離。即以時嘅世尊憐憫阿難及諸大眾，將欲敷衍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行如世色嘅第二科，名為佢哋如來世色，就係佛咧係長長世世啊解釋。所謂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的道理，咁因為呢個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的道理啊，好深奧，就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得明白清楚，所以就要詳細嚟到開示解釋。咁又分為三科，初科叫做科界起宣。第二科就合名義網，第三科就顯示歸真。咁啊，現在第一科叫做破戒就許宣，就係佛啦，破釋其迷，然後許其宣説。所謂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嘅道理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咁啊，初科係經家罪義。第二科是如来戒许，咁啊现在第一科即系指一段经文，叫做经家罪义，就系接受经典嘅人啊，叙述佛说法嘅心意，即系话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嘅道理啊，系深奥明了，阿难以及大众不明。所以佛呢是怜而悯之啊，为阿难及诸大众是长长世世解释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的道理。故为以时世尊就怜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就是佛啊见到阿难同埋法会的大众啊，咁啊闻佛上来多番个开示。咁啊，仍然未曾開悟。咁啊，現在聞到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嘅道理啊，更加咧係重增迷悶，而且悲淚並嚟，亦都請佛開示啊。始終見見之時，見不是見嘅道理嘛。咁啊，此情此景咧，實實在在啊，係可憐係可憫嘅。所以佛就向下为他的开示了，他说将欲敷衍大陀罗尼。那么此个大陀罗尼不是中国话式的大总持法门，就是总一切法能前无量义，名为他的大总持。那么亦名他的遮持，就是以此个大总持法门去修，能够遮一切恶，能够持一切善，咁就叫做遮持。咁啊，此个陀罗尼大种相法门啊，就系有呢个多字、小字、一字、无字咧四种嘅道理嘅。嗱，如果话多字陀罗尼，嗱，我哋现在本经就叫做《楞严经》啦，咪第七卷。就是有靈嚴咒，當然有很多的字，如果我們每天所念的咒語，我們所識的應該都以靈嚴咒是最多字的。例如尊聖咒就是放嚴口，最後差不多都圓滿的陣詞，我們大眾同念這個尊聖咒。所謂西力尊者往東來，咁如果唔念呢個尊聖咒啊，嗰啲孤魂就難以脫塵埃。咁啊，尊聖咒咧亦係多字。咁啊，若果再縮小啲範圍咧，我哋通常大悲咒咧只有84句，咁啊都係屬於多字嘅陀羅尼。 咁第二日小节过嚟，好似六字赞明王咒啊，即系念呢个啱啱呢巴明空，咁啊只系得六个字，咁就望于灵岩咒、尊胜咒、大悲咒啦。咁啊当然系少咗好多字啊，咁啊个小节过落嚟，咁啊有呢个一字落嚟啊，好似呢个啱字同埋呢个空字，咁啊岩口歌里边咧系最多啦。咁啊，只系一个字嘅啫，啱或者空，咁啊，佢哋一字陀罗尼，咁啊，亦有最后一种叫做无字陀罗尼啊。咁啊，如呢个《圆觉经》所讲，咁啊，无上法王佢有大陀罗尼，就名为圆觉啊，佢流出一切清净真如嘅菩提涅槃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。咁有大陀罗尼名为佢哋圆觉啊，就系直指众生本具呢个圆觉妙心，名为叫做大陀罗尼。咁啊，在呢个归峰法师佢写呢个《圆觉经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不取呢个多字、一字或者小字。而但是取这个无字陀罗尼呢，就似这个无字陀罗尼，就是这个正圆觉心。那如果以本经来讲呢，那亦都是取这个无字陀罗尼为这个如来物因之理。那所以这个无字陀罗尼啊，若因这方面来讲呢，就是众生本具圆湛不生不灭的绝代真性啊，此真性能够总持一切法，即是起信论所讲啊，佢话心为大种相法门。咁啊，既然此心系为大种相法门啊，咁啊能够圆该万法。咁啊，若果方面嚟讲咧，就系九灵圆王大定啊，能够总持八千三昧。咁啊，若是话若呢个因果同时呢方面嚟讲啊，就系说明呢个自性天然本定啊。本经所说嘅名为佢就妙莲花，亦即系三如来藏圆融无碍之理。所以名为佢嘅大准持法门。咁啊，呢个大准持法门，即系陀罗尼啦。咁啊，既然咧系取于呢个无字啊，就系、是、指我哋众生本具呢个圆觉妙心，此心啊住穷幻遍，体性清净，直照不二。所以我哋说佢为体大啊。咁啊，此心能够量周沙界，就说为叫做上大。咁啊，此心能出生一切十方诸佛，即系话十方诸佛啊，皆是悟此圆觉妙心为本修因。咁啊，亦即是本经啊，实大彻大悟，悟呢个不生灭理体，悟呢个大佛顶理而修。咁就名为佢哋如来物因啦。咁啊，既然十方诸佛都系依此不生不灭嘅本性为本修因而得成佛道，所以此心就能出生诸佛啊。咁就名为佢哋用大。咁啊，一心能够具三大，所以叫做大陀罗尼，同埋亦名叫做大种持法门。咁啊，此个大陀罗尼、大种持法门，唔即系大佛顶嘅道理啊！嗱，常住真心，遍一切时处，就唔系大啦。我哋此心灵明不昧而了了常知，咁就名为佛啦。咁啊，此心无形无相，虽然系灵明不昧了了常知啊，但系求其形相系不可得。咁啊，而顶之不可见啊，咁啊，名为佢就顶啦。咁现在佛话张玉敷衍大陀罗尼，就系说明佛将要开示， 起个大种子发落，所以向下跟住啊，这个十三善见之后，咁啊所说嘅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以共地水火风空七空根性嘅七大，一一发达皆是如来作妙真如性啊所说嘅。就是大种子法门，因为音入处的七大等法，除于举一法，所谓全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皆如总一切法，是无量义。所以从十三遍见以去，整部第三卷的经文都是开示这个音入处界皆是如来作妙真如性，那么既然一一法都是如来作妙真如性，此性清净直灭，能准一切法，能持无量义，所以叫做大陀罗尼，叫做大种子法门。而佛亦都将要为阿难等说此的道理，所以叫做将欲敷衍，此个大陀罗尼啊，总持法门。啊，诸三摩提，三摩中国话嗰个正定、法门、大正同法门妙定，所谓诸者就多那，咁啊说明呢个三摩地咧系甚多，咁所以大智度论里边讲都话菩萨三门系多如十方国土尘啊。咁啊，在《法花经》亦都讲，系妙音菩萨所得之门，多如八千万亿恒河沙。咁啊，菩萨所得嘅三门，即上如是之多啊。咁又何况诸佛呢？咁啊，始终嘅三摩提，咁啊，接连上一句所谓大陀罗尼啊。就是说如果不似的种子法门而修，就是为种种的三门，那么说明三门之多，那么所以在向下那么四波七大之中，那么二十五位圣人他除修一法都是名为一个大种子法门，都是自己的大种子法门修这个三摩地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话六根三摩，即是眼根乃至到耳鼻舌身意根三摩，亦可以叫为六尘三摩，所谓色尘、声、香味、触、法尘三摩，亦可以为六色三摩，就是眼色乃至呢耳鼻舌身意识三门。咁啊，在呢个七大之中咧，就系地大三门，同埋乃至到水火风空根慧识三门啊。咁啊，名为叫三摩提。咁啊，一一三门都系唔止个系总持法门，唔呢个一心之理而起修。所以话无非都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正，都是属于呢个大佛顶首灵圆王啊，系无上三昧。咁啊，由此嘅三摩提就可以通因彻果啊。咁你因中修行，名为佢嘅三昧；而果上所证咧，咁啊亦名叫做三昧啊。咁啊，二就话妙修行者就系菩萨首灵验大圣，以菩萨所证金刚大定啊，都系先先开悟大陀罗尼总持法门，唔止一心之理，然后至起修。所谓五一心清净本如一法不立，依之而修，就可以成就这个妙天摩陀空观。那么若是说知一切法为是假名假相，本性空故，那么依之而修，就可以成就这个三摩菩提假观。 咁啊，若要啊，我哋知得空有不出自心，此心究竟清净，非空非有，即灭平等啊！咁你依之而修，就可以成呢个妙善王中道观。咁啊，所以啊，此个三摩提，咁啊，接住上一句所谓大陀罗尼呢一句经文咧，就即系话一定要悟此个大陀罗尼总持法门，所谓回觉本心之理啊而修，咁啊称为叫做三摩提啊，咁啊亦名为咧叫做妙修行路。咁啊若是不悟呢个大陀罗尼总相法门而修咧，就名为叫做盲修啊，不明叫做妙修行啊。咁啊，所以十方如来都系依此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咁啊，路咧就系、是、修行所历嘅路程啦，就系、是、如第八卷啊，55位真菩提路。咁啊，唔止一心嘅大种持法门而修啊嘛。咁啊，从始至终啊，于其中间都永无诸位曲障，从因地中啊，一直就送到我哋呢个修行者啊，直接到无上菩提。告阿难言：佢语虽强记万亿多闻，佢于奢摩诃微密观照，心犹未了。如今谛听得唔当为分别开示，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科界许说嘅第二科啊，名为佢嘅如来界许，就系、是、佛，即系如来世尊。咁啊，告界阿难，你若是多闻强记啊，做一个多闻字，虽然系能说能讲，都不如呢个真实修行嘅益处啊来得咧系实在。因为你即使多闻，如果你闻法不观修啊，闻法不观心，咁啊，若是你多闻而不知而不修啊，咁啊，始终就唔能够通达呢个诸法实相嘅本体嘅。所以佛咧就告阿难言，同阿难讲：佢已虽强记啊，不过系大益多闻。因为你阿难得到呢个闻持嘅陀罗尼啊，读经一字不漏，闻法系可以一句都唔怕忘失啊！所谓过目不忘，呢、这个属于本性如此，就唔系话勉强而记嘅。咁啊，若是阿难因为强记多闻，进而多知多修啦，咁就定能多证，咁就说明多闻啊系来入道嘅因缘，可以解决呢种种嘅问题。所以多闻呢系无过嘅，系为呢个入道嘅因缘呢，咁咪一啲疑问都冇。但可惜阿难，你一向多闻而不多思多修嘛，所以就于奢摩诃微密观照啊，就心犹未了。咁啊，依此三句经文啊，咁啊就可见以上，咁啊所有开示嘅佛都系开示呢个止观法门。咁啊，由于阿难不悟，因此佛呢先至苛责，佢话于奢摩诃，同中国话佢嘅止就以直正为行。所谓心如清滴水啊，亦如虚空，了诸法本空故不生住着，所以于三观中属于空观。咁啊，观照呢两个字呢，就属于呢个三摩菩提嘅假观，就以起幻为行啊， 观知法是疑幻而法，它微物的两个字呢就是禅罗中道观，所相遮空有，相照空有，说明法法都是中道实相，那就名为呢就是微物。那么现在佛责他，你安乐于这个奢摩陀微物观照，于这个三观你心犹未了，所以心犹未了这一句呢就是责他这个迷情。因阿难临出归来，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灭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。所以佛呢就许其有大佛顶，首莲阎王具足万行，是一门挑出妙庄严罗。咁啊，佛自从许此个大定之后，凡所开示啊，都不离此个自性妙定。咁啊，若是阿难啊，佢多闻多思多修，咁啊，自此个妙定而修咧，就成为佢个妙三观门。所以第一段七番破妄啊，一一都话无有是处，七番所执着嘅全是系妄想。你若是能够如是悟得啊，就成就呢个奢摩陀空观，因为诸法本来空故。咁啊，虽然每一番佛都话无有是处，所以七番所执一一都为佛所否定，但系七番破妄之中咧，阿难尊者与佛一问一答啊，都系清清楚楚，无有半点嘅混乱，咁啊事情咧属于呢个假啦，即系问答力言。咁啊若是悟此而修咧，就成就呢个三摩钵提假观啦。因为诸法是疑幻，咁啊七处都无有是处，咁啊属于空啦。而七番妄计之中，阿难与佛一问一答，咁啊属于呢个有啊，咁啊空有不二，就成为呢个禅罗中道观啦。咁因为诸法皆中道故。咁啊，若在论始终嘅十番辩见，咁啊，始终第二卷十番辩见之中，咁啊，前九番辩见性啊，所谓脱离一切相，咁啊，既然系离一切相啦，咁啊，非和合，不和合，非因缘自然，咁啊，一切俱非，离一切相啊。咁就開始呢個空如來藏個道理啊，就係為修呢個妙奢摩多空觀之本。阿若佛知所謂的一切法，就係開始呢個不空如來藏啊，為修妙三摩菩提假觀之本。阿若佢話是離即離非，就是即非即啊，就係開始空不空如來藏啊。是为修妙禅罗中道观之本。咁啊，现在阿难佢一向多闻，咁啊一向系记忆力强，但系闻法而不观心，就变成有闻就无为啊，有闻而不知修，所以就不能了达所谓全性起修嘅止观。所以亦都唔了解啊，所谓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呢、这个真正嘅本体。咁啊，既然阿难不明，所以佛就开示佢啦。咁啊，未曾开示之前，所以提出啦警告啊，佢话如今谛听啊，你阿难呢，你要好好地啊，要谛实而听啊，唔好起呢个妄念。应该在我佛这个言说之中， 欲结下领彩，自己呢个大帷幕，要结下全当呢个过今明净嘅本性。所以佛慈悲为你开示，咁啊你按理应啊要细实而听啦，咁啊佢哋如今细听，咁就唔足为意。分别开示啊，只系属于许书，即系佛啦，许阿难之所请，而为佢宣传啊，何者佢哋见见之事，见非是见嘅道理啊，即系何者咧系真见。鉴于妄见之时，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这个妄见那种的道理。那么亦令当来诸有漏者就获菩陀，此一句就显益啊，就是佛开始此个大慧目，觉心明净，见见非见的道理啊，就不单说令阿难得益，亦都令当时法会大众得益啊，咁啊亦都咧利益啊未来末法嘅时期呢、这个有漏者，咁啊即系普通嘅众生啦，咁啊有呢个烦恼漏啦，咁啊流落呢个六道生死轮回，咁啊当然系呢个凡夫为中，咁啊现在佛说此个大慧目，个心明净。以及见见非见的道理，利益阿难当时大众啊，咁啊亦都利益未来嗰啲有漏凡夫众生，使到佢能够悟此妙理而修啊，从此可以超凡入圣，而得成无上菩提道啊，我话获菩提果。个阿难，一切世间一切众生。个轮回世间犹豫颠倒，就分别妄见，当处就发生当业轮转，个云何意见？一者众生别业妄见，二者众生同分妄见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叫做如来世释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合名二妄。咁啊，向下咧，佛啊，将呢个别业妄见以及呢个同分妄见啊，两者咧合而发明，显示凡有能见所见都系虚妄啊。咁啊，个虚妄到乜嘢程度咧？就系同于呢只眼有呢个红灯嘅切醒病啊。咁啊，在呢个夜晚见到呢个灯光嘅旁边咧，有呢个五色重叠啊，系一样咁虚妄嘅。咁啊，此一科就分为两科，初科系直视而妄啊，第二科嗰度进退合明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就属于直视而妄，即系佛咧直接开示。咁啊，何者？叫做同分妄见啊，何者叫做别业妄见？咁咧又分为两科，初科叫做总标，二科叫做别色。现在总标就系一种标出别业，用同分啊呢两种妄见嘅名字。佢话阿难，佢话一切众生啊，咁就不过九法界嘅正凡。十唔三啊，三界众生啊，有妄见啊，咁啊，即使出世嘅三圣权人，在未曾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之前，佢见得有烦恼可断，有佛道可成啊，不知生死涅槃，皆即狂怒，颠倒花相，唔知道万法系唯心所幻现啊。而作为实有修正者，都是属于叫做妄见。佢轮回嘅世间，咁啊世间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个三界同居土嘅世间，亦有呢个二乘方便有如土嘅世间，咁啊亦有菩萨啊十部庄严土嘅世间， 咁啊，即系三种世间啦。咁啊，轮回嘅就系三界六道或至七趣仙尘嘅众生，由于了万法唯心之故，妄见妄于呢个见相二分之中，咁啊执为实我实法啦，所以轮回于呢个三界同居土嘅世间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二乘自利众生啊，咁佢得了见相二分，系唯心所言，佢要妄舍三界嘅生死之因啊，咁啊就妄取出世嘅涅槃之果。佢得了三界而幻涅槃亦等空花，所以就轮回于呢个方便有余土世间啦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嘅大道心众生，佢得了见相二分，系唯心所言，要妄断烦恼嘅二乘菩提，所以轮回于个十道庄严土世间。所以九法界嘅众生，若是能够了达万法唯心，唔得依他而幻，所谓遍世本空啊！咁你不取不舍，即烦恼而成菩提，生死就系涅槃。即呢个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号土，就系呢个常寂光净土啊！即呢个依他起性，就系圆成实性啦。咁啊，由二颠倒就分别见妄，只就说明九法界众生啊，佢之所以轮回三土世间，究竟系乜嘢嘅理由呢？亦等于话佢点解啊，佢会轮回呢个三土世间呢？所以佛话由二颠倒啊，就分别见妄啊。咁啊，由此呢两种嘅颠倒，咁啊，所以呢就轮回于呢个三土世间啦。咁啊，见妄就即系别而妄见，以及呢个同分妄见啊。咁啊，呢两种呢属于呢个见妄啊。咁呢两种都系属于呢个烦恼惑嚟嘅，所谓见之尘三无明。咁啊，知道咧就系话别业同佛呢两种妄见啊，本来系唯心所全是虚妄，咁啊众生于此个虚妄见而起执着嘛，咁就叫做颠倒啦，好似将官离太一样，咁啊颠倒啦。个当处就发生，当业就流转。咁啊，初一句嘅当处发生啊，就系说明二组颠倒个分别见妄个来由，就系说明我哋呢个修行人，若是你不念万法唯心之故啊，于呢个清净自性之中，梦起呢个分别烦恼，咁啊，此个分别烦恼啊，系亲自依于呢个真性而起嘅，咁我就叫做当住啊，就系、是、当住于呢一念迷真之时，咁啊起于呢个种种嘅妄见，咁就叫做当住啦。发生咧就系、是、依照啊呢、这个真性而起，有呢个种种嘅烦恼惑。既然有呢个烦恼惑啦，咁啊必定咧就会做呢个业力。嗱，例如有呢个见思烦恼，做呢个有漏善恶不动业；由尘沙烦恼就发生呢个无漏天真业；由无明烦恼就发生呢个业有漏、业无漏，或者咧系非有漏、非无漏业，咁就叫做咧系当业。咁啊，轮转咧，因为你有业力之故， 咁一定咧就有流转个苦报。嗱，例如三界苦恼众生啊，咁啊佢不了见相二分虚妄，咁啊当处发生呢个见思颠倒见妄啊，咁啊作有漏善恶不动业，咁啊当业啊就轮转呢个同居土啊，受分别生死苦。咁啊，若是呢个自利众生得了见相二分，系唯心所言，咁佢就当处发生啊呢个尘沙颠倒见妄，作无漏天真业，咁啊当业轮转于呢个方便土受变异生死报。咁啊，若是话大道心众生啊，佢得了见相二分，系唯心所现，咁啊当处发生无明颠倒见妄啊，作亦有漏，亦无漏，或是非有漏，非无漏业，咁就当业轮转于十道土，受微细变异生死报。咁啊，若是话修行者能够了达啊，能见所见，都皆是虚妄，咁啊，唔再起烦恼惑，作种种嘅业力，咁啊，当然就唔会受呢个轮回苦报，咁就变成当处一念发生呢个清净之光反照之时，咁就应念啦，便是无上菩提清净解脱啦，咁啊，即依他就系佢哋圆成实啦，咁亦系咧。以呢个真见鉴于呢个妄见之时，咁啊真见咧就不是呢个妄见啊。所谓即妄就即真啊，即生起就系涅槃。咁云何以见？一者众生别业妄见，第二者众生同分妄见。咁啊，初一句。云何以见？就一种咧经文，即系乜嘢叫做二种颠倒咧？就分别妄见啊！咁啊，其次嗰两句咧系标列两种妄见嘅名字。咁啊，一者叫做众生别业妄见。咁啊，何以叫做众生别业妄见咧？就系独是一个人所见的，例如我哋做人，咁我哋每一个人嘅自己啊，就讲一个人为单位啦。咁啊，佢呢个人啊，见到嗰啲水咧，啊，佢每日都要饮翻相当份量嘅水嘅。咁佢见到嗰啲水咧，系作为我哋每日啊呢个饮料中之一。咁啊，无论你汽水又好，橙汁又好。矿泉水又好，滚水又好，总之你每日咧，你总要饮翻咁多水，所以水咧就人嚟讲啊，属于我日常生活中咧一种嘅饮料，缺咗佢咧系冇法子生存嘅。咁啊，但系嗰啲鱼咧，见到嗰啲水啊，唔系话作为饮料咁简单啦，而系佢咧作为佢自己个房屋啊。水就是鱼的住处，离开水呢，那些鱼就没法子生存的，都未曾听过有一种鱼啊，不用用水养的。所以如果论那些鱼来看呢，它就见到那些水啊，就是它自己所住的地方。那么若是这个恶鬼啊，见到那些水呢，都变成啊，那些羊同猛火啊，呢啲系罪业所感，咁啊，若是话嗰啲天人，咁佢见嗰啲水啊，就好似咧呢个琉璃宝一样咧咁清净，咁啊呢种咧就明白佢就必业。每一个人咧个别所见咧系唔同，等于话外境咧就系一样，即系一种水， 但系随各人嘅业力唔同啊，所见就有分别，咁就名为佢嘅别业妄见，系为个人所见唔同嘅。